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79，瑞士法郎0.912，加元1.324，人民币6.938。英镑对美元1.305，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8。日经平均指数报23,143点，升29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0.32美元，卖出1,921.4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中国东南部上空的反气旋正是逐渐增强。本港方面，今朝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在朝早8点，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3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新界方面，环保大道出九龙方向近住康城路一段咧就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和斜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我是朱海婷，对我来讲一个 good morning 就是首先起身伸个懒腰，深呼吸一下先，跟住对住佛镜笑一笑，再想下我今天的目标或者我自己那天的时间表。有时间的话梗是同女女来个 morning kiss， 再加叹一杯我喜欢的茶，那我那一天就是充满正能量的一天。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开展呢个充满正能量嘅第一天啊，8:08，系啊，早晨 八点零七啫， 系七咋，我时间快乐不知时系个8:07，早晨小白啊， 早晨啊，哦，早晨各位听众啊吓， 系请埋 Heidi 朱海婷出嚟先啦， 早晨啊 Heidi， 早晨啊，小白，哦，各位成港听众早晨， 早晨早晨啊，今日系咪充满正能量先？ 充满正能量啊，我突然间谂起你咧，平时介绍晨光个直播啊，你未介绍嗰只好似有啲面包咁样嘅歌。嘅系咪啊？靓嗰只歌嘅，因为呢一刻嘅我咧，其实咧就系、是。啱啱攞咗我系新鲜出炉嘅面包出嚟切紧，所以闻到个面包香真系好有正能量。 都有问阿 Heidi 做紧咩啦，跟住 Heidi 话佢即系啱啱有个新鲜面包啦，仲系有啲特别嘅味道香味喺度噶。 系啊系啊，今次咧就整咗呢个绿茶加呢个少少嘅干果啦，咁系呢个系新配搭嚟嘅。啱啱试咗都成功成功。 系难唔难整啊？要加绿茶味 系。 其实要，因为咧，其实你整面包咧，通常你如果你摆喺面包机嘅话，你要加奶粉落去做。咁係咪？咁係要搵到啲綠茶奶粉囉。通常你都是綠茶粉是苦的嘛，但是如果你加綠茶的找到個綠茶奶粉呢，那就是有一點甜味就更 perfect 了，我未試下應該都 OK 的。 市面上是有些綠茶奶粉的， 要即其實是綠茶奶咯，即你開就係綠茶 milk 咁樣啦嚇。難揾我都揾咗好耐 啊。會唔會咧係我用綠茶粉，跟住再加啲奶粉咁樣溝下溝，唔知道唔得咯？ 咁個份量又要自己調製咯，所以我都好辛苦地買咗，揾到呢個綠茶買嘅，係啊。 哈爾係用麵包機整啊，定還是係用其他方法？ 麵包機，因為我要八點鐘出爐，而家同你哋傾完嘅就即刻 get ready 我女佢上呢個網上嘅課程咧，佢開咗學啦嘛，所以我就要個好幫手幫幫手啦。 我都好想試啊呢個。 係啊，有機會大家交流一下呢個麵包機心得，我都買咗部麵包機翻屋企啊，係啊，得閒玩一玩佢啊。不過咧，你嗰邊天氣今日點樣啊？ 幾好啊！嗱，終於咧連續兩三朝都係朝頭早一起身落緊雨啦。呢一刻咧，我嗰邊望咧係有藍天咧，有啲細細舊嘅白雲仔嘅。不過都見到個地下係乾即係啱啱濕完乾，所以我相信琴晚應該落完雨啦。希望今日就唔好持續地落雨，應該會係咪天晴啊？ 係啊，詳細嘅天氣交俾小白啦。 係啊，嗱，短暫時間有陽光啊，有幾陣嘅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其實尋日夜晚咧，即係凌晨三點到四點咧，我屋企附近都落好大雨啊，即係我都大雨到咧醒咗啊嚇。咁希望咧今日嘅天氣都係好啦，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嘅，咁最高氣温咧會係大概31度啦，吹和緩嘅東南風。展望下未來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係有驟雨嘅嚇。而家27度嘅氣温，相對濕度91%啊。咁空氣方面咧係好嘅，1至2啊，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咧就係低水平嘅。 咁Heidi 一路整住啲出爐麵包咧，一路聽埋個通勝啦，係啊。嗱，今日咧星期四啊嚇，農曆咧6月24日喎，咁啊。寄嘅嘢啦，哇，麻烦啲啊！今日寄咧，寄开市同埋立券咁啊，但系咧啊，适宜嘅嘢咧好多，超过20样啊，咁啊，包括咧开光啦、普渡啦、祈福啦、破土啦、安葬啦，咁啊，起机啦，咁啊，起机即系地基个机系啦，地基个机咁样，唔系飞机个机，咁啊，当然大家一听到，喂，系咪有得飞啦？咁样有段时间啦， 未啦，有得飞啊， 系啊，咁但系就。这个呢都是传统智慧话俾我哋听嘅嘢嘅，咁大家可以嘅话，今日最好就係做到四个字，趋吉避凶啦， 系啊， 小心啦。咁Heidi， 咁转个头再同你倾偈啦。 享乐时代要介绍下，同埋话俾我哋听个包好唔好食喎。 系唔该晒， 同你倾下。好啦，有呢个射击练习通告咧，要同听众睇睇嘅。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咁啊开始咗噶啦吓。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都系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 可以報多一句，依家咧酷熱天氣警告咧，唔見咗，依家仲係27度嘅氣温 嚇。 冇，咁所以咧今日咧翻嚟公司嘅過程之中咧，都見到可能連日來都落雨啦，咁都今日好天啦，咁好天氣嘅話咧，有啲朋友仔就戴住個口罩做啲慢跑咁樣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住身心靈嘅健康咧。早晨8:13嘅时间，星期四嘅早上，晨光财经第一线，阿欧请嚟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 Dicky 早晨。 早晨好，各位晨光听众大家好。 好、哦，早晨啊，早晨啊，哇，今日咧迎来一个应该几好嘅市况啊，吓，估计系咁样啦。咁啊，琴日恒指都几叻仔，再升多353点啊，收报咧25,244点，企稳咗咧喺25,000点嗰度。唔知道可唔可以咁去分析咧？咁啊，今日咧除咗讲市况，一定连或者腾讯一齐讲啦。咁啊，交俾 Dicky 咧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嗯， 系直情咧一个。组合咁样去讲啦吓，头先 O 咧就先讲咗个市先嘅，讲到隔晚咧，美国股市继续系升嘅，咁而讲到升咧，讲到呢一个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同埋标准普尔500指数咧，又去到新高附近啦，咁即系当然相当之厉害，咁你话喂，即系有啲乜嘢理由驱使呢一个即系美国股市系继续上去咧？我谂都其中一个原因啦，都系同佢哋嘅业绩有关嘅，因为。過去呢段時間我哋睇到即係美股啲季度業績啦，即係如果你拉晒嚟睇啦，就當嗰四大天王啦，即係美股嗰幾大科技股天王啦、即係由微軟啦、到除咗呢一個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之外呀、Apple 啊，其實好幾間呢 Amazon 啊，即係啲成績表都算係咁樣嘅。咁啊，一陣當然要講我哋香港啦，騰訊一樣派咗個幾好嘅成績表。咁所以幾樣嘢呢都係繼續刺激住個股市做好。咁但係你話其他啲嘢係咪真係咁一面倒歌舞升平？其實就唔算嘅，因為你話淨係講美國嘅刺激經濟方案啦，真係共和民主兩黨呢都係萬丈遠嘅，因為佩洛西呢就為咗 Michael Pryder 即係。爭一里是可能是好多里，咁我哋隻中文就变得万丈远，咁去形容啦。咁所以即係总的来说，简单地讲一句呢，即係唔係话冇隐忧，但係问题大家呢都係用一个比较乐观嘅态度去睇下而家呢一个即係經濟狀況，就話覺得衰嘅都唔緊要，即係疫苗好快有，咁而家呢即係復甦就指日可待，咁業績呢就好好，尤其是啲科技類嘅股份，咁所以暫時嗰個思維都仲係咁樣嘅。咁啊喺呢一刻呢，即係個美股又升啦下，咁而家呢就即係講到港股都係啦，咁其實尋日阿歐都講啦，頭先阿歐講話喂個港股表現都唔係曳喎，都算係咁啦。其實呢講緊呢一個港股呢亦都喺好技術上呢只係講尋日呢都叫做好反覆咁樣，曾經跌過，但係後來就倒升呢係上返晒啲所有移動線㗎，即係10到50都上返晒去㗎啦。咁所以呢成個技術形態呢即係短期嚟講呢都改善咗。我諗短線試試25,800啦，你話即係要超越26,000呢都仲係再即係欠少少即係東風啊，即係單啲咁多可能更加利好嘅消息啦嚇。咁但係就起碼而家呢一秒鐘，即係大家即係叫做將嗰、那個譬如話好緊張嘅中美嘅關係啊，好似就真係放低咗噶啦嚇。 系啊，咁啊，拥抱呢一刻先啦，咁啊，下一刻发生咩事都唔知道啊，吓，活在当下，睇下即系腾讯啊，咁啊，公布业绩咧，都算几亮丽，好似头先 Dicky 咁样讲啦，咁啊，亦都将咧之前啊对WeChat 啊嗰个遭到禁制嗰个有机会咁嘅影响咧，都暂时放低先呢个忧虑，咁啊，所以出嚟个感觉咧都非常良好啊，系咪应该咁样睇咧 ，Dicky？ 好，咁啊，大家都好期待腾讯嘅成绩表啦。咁实际上咧，讲到今次腾讯嘅业绩咧，简单啲讲咧，都系比市场预期好嘅。咁你话讲到整体收入啊、增值服务啊，或者系啲所谓嘅即金融科技啊、企业嘅服务啊、网络广告啊，甚至乎大家都好关心嘅就系话整体佢网上游戏呢个最食股个饭系点咧？咁表现咧最好就系呢样嘢，因为。真係居家隔離，隔離喺居家，咁你喺居家，你個隔離左右啲朋友其實都冇咩好做嘅時候，可能大家其實近在咫尺，但係咧就唯有利用呢啲網上手機遊戲咧，去同你啲朋友去溝通，即係繼續有溝通，但係咧就喺個手機嗰度溝通。咁啊，網絡遊戲勁啊，收入成40%嘅增長，真係好犀利。咁當然啦，即係內地同海外市場都一樣嘅。咁你話喺呢一刻呢你話譬如啲即係遊戲直播平台款雅即係開始亦都有入帳啦，咁所以如果你話從即係整體佢哋嘅業績表現嚟講呢，頭先講嗰主要嘅幾範嘅業務呢都會可以話係有個 好理想嘅表現嘅嚇。咁、啊、當然啦，大家就開始會諗啦，咦？咁你話即係海外嗰方面業務即係都好好、啊、喎。咁話曬佢哋曾經都收購過一間美國嘅即係手機遊戲公司啦嚇。咁、啊 嗯、 即係當然大家都好關心，即係話如果你話即係美國總統特朗普繼續即係一意孤行，譬如話 有啲反制措施， 係啦，即係又行政命令又剩咁、嗯、樣咧。啊！又即系唔准啲美國嘅即系人員啊、機構啊，即系用同微信交易啊，點講都好，咁佢哋管理層就即都有解釋到嘅，即系話唔係話冇，不過喺美國嗰邊咧，即係佔佢哋全球嘅收入業務咧，個比例就唔係好高，即係2%左右度啫嚇，咁、所以即係唔係話完全冇影響，不過影響就相對係即係輕微咁解啦嚇，咁、所以我諗即係喺而家呢一刻。呢、這個消息咧，對於即係其他公司可能嗰個影響會大啲，但係對於騰訊嚟講咧，就未算係災難性嘅嚇。 係咁啊，睇到佢啲手機遊戲都係打咗幾年，都係打嗰啲和平精英、王者榮耀。其實打機嗰啲人都幾忠心。我有陣時喺度諗啊，因為以為佢即係我哋諗嗰個手遊世界，我講真啦，我哋都脱離咗玩好多手機遊戲啊。咁但係啊，估唔到呢啲遊戲可以打到咁多年，咁啊歷久常新啊，果然真係嚇。咁啊 即 係 儲住啲咧咁啊，又系去到某一啲嘅台阶啊，当然唔会放弃啦，就只会越嚟越投入嘅啫、嗯。 可能真系咁样啊。咁啊，除咗新经济股份咧，咁啊，传统股咧都有一个助攻喺当中。咁睇到琴日汇控同埋恒生咧都升5%到啦。咁啊，呢一类权重股咧或者旧经济股份咧都有资金靠拍同埋追捧。咁啊，亮点又转个角度讲埋只友邦啊，不如今日咁啊，友邦8月20日咧就公布上半年业绩啊吓，咁啊呢只股份应该点去分析咧 ？Dicky， 好，咁啊讲到啲即系传统所谓旧经济嘅股份啦吓，过去呢段几长嘅时间都一路都跑输，咁但系寻日终于有啲起色啦吓。头先你讲就算极低残嘅汇控都有反弹，咁啊甚至乎友邦咧都好显著上升，咁啊比起早排即系跌到落69蚊嗰啲位，其实又唔觉咧都升翻都。唔少啊，都其實講真都嚇。咁、你話講到未來呢段時間，即係啲即係保險嘅行業啊，又或者啲金融行業、傳統舊經濟行業咧，點睇咧？咁我諗嗱，如果你係純粹講即係講譬如話唔好講多啦，又淨係講嗰啲檢疫措施啦。咁對於佢哋譬如話可能有啲依賴過去。內地啲旅客來港咁簽單，咁呢啲肯定就會差咗噶啦。咁同埋呢段時間，始終代理都比較難去所謂見客啊。咁變咗即係新業務嗰度咧，都你都預咗一定係會跌。但係如果你話咁多間保險公司，我諗佢哋可能係會係嗰個抗跌力相對地最好啦。咁所以你會見到呢段時間咧，即係喺疫症或者疫症後啦，喺內地啦，你會見到就算平保嚇過去咁強，佢個表現咧都唔算話太理想。咁友邦都同樣如是啦。咁但係我諗即係始終會過去的啦，疫情咁亦都會復甦啦。咁舊經濟股份亦都因為喺過去呢段時間都即係。冇乜投資者留意啊，咁開始而家有翻少少注視度，咁我諗即係有少少改善嘅，即係話喺而家呢刻咧，開始啲舊經濟股份有啲抬頭。不過始終如果你話睇美股個狀態嚟講咧，我都仍然覺得即係啲新經濟股份，如果你話喂有個狠狠的調整咁樣，即係當然有啲炒到離譜啦嚇，即係唔係話佢唔好啊，但係真係炒得好過分，譬如好似而家嗰啲咁，哇20蚊升到80蚊，好似一個月都唔使咁唔唞氣， 兩日之間升跌兩成，呢啲真係移動股嚟喎，而家 係啦，即係移動股啊，係咪啊？好移動啊嚇，咁。就高位移動咗落嚟，咁即係呢類係比比皆是嘅例子嚇。咁但係我覺得，如果你話呢一類咁，當然就真係哇，你要炒就真係扣曬安全帶，即係防範曬風險先可以啦。但係你話再耐啲咁多嚟講，始終新經濟股份都會跑贏嘅，即係呢個都係我嘅好深信嘅睇法。當然有啲個股值就相對地平易近人啲啦，即係唔係話。炒到咁過分，咁同埋嚟緊始終，呢個五禮拜都亦都已經講緊恒生指數公司宣布第二季檢討結果啦，咁小米、美團甚至乎阿里，咁啊即係個呼聲都幾高啊，咁當然你話反映咗未，咁反映咗嘅，但係因為。 都憧憬咗好耐。咁但係即係既然係咁樣的話，我諗佢哋再長遠啲表現都會始終會好過啲舊經濟股份。即係所以你話匯控恆生嗰啲，我諗都係一個好短期嘅一個反彈嚟嘅啫。 嗯，咁啊，散股民又可以留意翻啦。咁啊，頭先 Dicky 都有講啦，話哇可以留意一下啲新經濟股份，特別係染藍方面啦。咁啊，留翻啲美團、小米啊嗰啲咧，聽日啊同我哋咧詳細啲咁去分析好嘛？唔該曬你 Dicky。咁啊，今日咧非常多謝啊嚇，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周雲董事黃德基幫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唔該。 好，唔該曬，聽日再傾，拜拜。 拜拜。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如果你都有一啲股票嘅疑难，想财金达人答一答你问题嘅话，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讲低你嘅问题，转个头阿欧就会咧问一问财金达人，究竟你嘅股票揸好放好，定还是再添啲好呢？1872388打嚟啦！ 二台通识60秒，究竟点样先算违反性别歧视条例呢？有一间美容公司新增网上预约服务，可以俾顾客一个月前就预约按摩同埋修身服务。但系多一位男顾客想网上预约嘅时候，网页出现咗一个信息，表示男士只能够以电话预约。于是佢打俾美容公司，职员建议佢使用女性账户预约服务，例如用佢太太嘅账户，再备注系男士预约。男顾客认为美容公司做法并不合理，所以向评基会投诉美容公司性别歧视。因为男士缴交的服务费同女士的是一样，但是就未能够享有女性顾客同样的服务。个案透过提早调停得以解决，美容公司同意重整网上预约系统，令男性及女性顾客都能够在网上预约按摩和修身服务。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60秒，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以下的印尼语广播是有关预防及控制疾病佩戴口罩规例的呼吁。 Pemerintah Hong Kong sudah menerapkan peraturan wajib memakai masker. Menurut peraturan, Anda harus memakai masker di seluruh tempat publik, di dalam ruangan ataupun di luar ruangan. Petunjuk pemakaian masker adalah masker yang menutupi hidung dan mulut seseorang, dan masker itu menyentuh hidung, pipi, dan dagu orang tersebut. Jika melanggar peraturan, denda tetap $2,000 akan dikenakan.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我要告诉红爷爷的一件事。 好啦，8:25嘅时间，恭迎彭爷爷。彭爷早晨， 噔噔噔噔噔， 哇，好撑眼啊！ 小白， 早晨啊，早晨早晨， 各位晨光听众早啊， 早晨彭爷爷。 哇，咁啊嚟到星期四嘅啦， 星期四啦， 咁我今天咧，彭仔都要做呢一个封烟主持，咁啊喺呢一个嘅彭爷爷嘅时段啊，今日轮到边位嘅主持有啲啊好嘢要话俾我听啊？ 系我啊，我小白啊， 小白。 是啊，但我想同你讲下咧，一个即系我自己就如果饮咖啡嘅话咧、我就会都几犀利嘅手震同心跳啦。但系我咧就好中意呢个咖啡味道嘅。咁啊，系啦，我知道咧，彭爷喺个 office 嗰度又有部咖啡机，系咪先？ 咪上嚟喺个位度踎喺度咪索下， 系啦，踎喺度闻下咁样啦。喂，但系原来咧喺北京啊，有一间嘅铺头咧，老字号专系卖中药嘅铺头咧，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原来佢咧。開始賣咖啡喎、 哦，即係佢嗱中藥兼營咖啡啊， 係啦，咁佢咧其實本身嗱，佢哋話到啦，呢間嘅叫做中藥公司咧、已經有351年歷史，老字號350年歷史喎、好啦，咁佢一直咧都係賣中藥啦，咁啊最近咧就做啲 fusion 嘢啦，咁佢咧就開始賣呢個咖啡，咁啊又賣中藥、又賣咖啡，咁啊點算咧咁樣？原來咧佢仲有啲點子嘅， 係 呢啲橋係咩咧？佢就係將中藥加埋咖啡啊！佢唔係分開賣嘅、你知唔知啊？ 即係還掂苦茶再加咖啡嘅苦，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就是，就係係嘛？ 咁、就將兩樣嘢都， 例如懷翻幾子呢個摩卡咖啡咁樣。 彭爺真係英明，不過差唔多啦。 嗱， 佢 草係咪？ 佢幾支真係有幾支喎？幾支又加呢個latte喎？ 哦，幾支latte 係啦，幾支又加latte啦。跟住有啲， 呢個都應該都唔會 点撞板嘅、嗯，即系几指佢都即系啲 berries 嚟嘅啫，外国人嗱咖啡系外国人嘢，咁 berries 都系咩 berries 啊嘛， 系啦，嗱佢咧就出咗就三款嘅，咁啊第一个就系几指 latte 啦。第二个咧就系美式嘅咖啡，加埋呢一个罗汉果。 嗯，哇！美式咖啡我觉得系好难饮嘅咖啡。 然后再加埋呢个罗汉果， 其实都系好似冲清茶咁样嘅啫嘛。 系啊，系啊，啲味系同 latte 嗰啲好唔同噶。 系好近嘅，哎呀， 系啦， 罗汉果啊，得唔得嘅咧？啲颜色色水就差唔多。 不如我冲俾你饮先啦。如果你未饮到呢、這个，我不如做个港版俾你饮先啦。 第三个系咩啊？有冇讲啊？ 有啊，第三个咧就系叫益母草加埋呢一个嘅 latte 嘅一个混合版嚟嘅、嗯。好啦，嗱咁啊，其实佢哋都有好多人， 咖啡 有好多人咧就有唔同嘅意见啦。咁有啲就话、嗯，你做中药做中药啦，无端端搞埋呢一个咖啡做乜鬼啊？咁样，咁有啲人就会觉得，喂，都几同呢个时代咧就系、是、接轨咁、啊嗯、样啊，中西合璧啊嘛，系咪？咁啊，大概一杯咖啡咧喺北京嗰度咧就卖大概啊30元左右啦。咁有啲人就话到啦，有饮过佢咖啡嘅，咁就觉得嗰啲味道咧系偏向淡啊。咁啊，即系佢哋覺得唔夠濃，咁佢哋就有啲人就話到啊，係咪因為驚嗰個中藥嘅味道又影響咗個口感啊？咁比較難難呢個調配咧。 咁、可能呢個唔濃啊，即係淡淡嘅咖啡香呢只就係中國北京呢間老 特色 嘅藥材寶，佢哋自己做嘅特色咯。 係啦，咁啊有啲嘅叫做中醫師咧都走出嚟咯，佢哋就話到嗱，譬如咧。杞子 latte 咧，係比較上係明目嘅，適合咧嗰啲成日睇電腦嘅人嘅，啊，咁佢又話到，譬如係咩羅漢果美式咖啡咧，就因為北京 潤肺啦， 係啦。不過咧，其實中醫師咧最後嗰個後語係咩咧？就話其實都唔建議大家飲用，因為嗰個配搭係幾古怪啊。 同埋，如果中醫角度都真係燥熱啊。 係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机管局表示，由今个星期六去到10月15号期间，由中国内地机场出发的旅客可以经香港国际机场转机或者过境到其他的航点。至于前往内地的转机或者是过境服务，仍然暂停。机管局话，自6月1号起逐步恢复中转航班服务时，实施的加强措施仍然有效，包括旅客需要以同一张机票预约由不同航空公司集团营运的转机或者是过境航班，持有两程登机证、列印本和已经办理登机手续，转机或者过境的旅客不得在香港机场停留超过24小时等。欧洲部分国家感染新型肺炎的病例激增，德国单日新增1200多人确诊，是超过三个月以来的单日新高。官员说，民众在假期之后回国，令感染人数上升。当局早前已经向西班牙、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和纳瓦拉地区发出旅游警示，呼吁国民如非必要避免前往当地。星期二再将警示地区扩大至马德里和巴斯克地区。法国单日超过2500人确诊，增幅是自五月解除封锁以来最多。巴黎取消今年的马拉松赛事。西班牙疫情在西欧最严重，单日多近1500人确诊。布鲁塞尔所有的公共场所，当地星期三起必须戴口罩。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前副总统拜登首度同他的副手副总统参选人何锦丽同台。拜登说，亚非裔的何锦丽年幼的时候移民到美国，正正就是一个美国故事。他深切了解移民家庭在面对挑战之下怎样为美国付出。何锦丽的发言批评总统特朗普在应对新型肺炎疫情的工作失误，导致病毒大流行。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私下同顾问商讨，计划在11月大选之后撤换国防部长埃斯珀的可能性。消息指出，特朗普同埃斯珀相处虽然不融洽，但特朗普无意在确定连任之前将他撤换。 今年初，非裔男子弗洛伊德在明尼亚波利斯市遭到警员压颈之后死亡的事件，引发美国各地骚乱。但埃斯珀反对，出动现役军人到美国国内城市平息暴乱，引起特朗普的不满。五角大楼暂时未有评论。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1， 日元 106.78， 瑞士法郎 0.912， 加元 1.324， 人民币 6.938， 英镑对美元 1.306， 欧元对美元 1.181，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59。 日经平均指数报23,265点，升42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0.29美元，卖出1,931.5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咁都系收费广场对出比较繁忙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日彩虹村一段就比较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豪景花园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晨光第一线和 Beautiful Sunday 的 Barbie 林慧，在大家同心抗疫的时候，特别多谢一班前线医护人员无私的付出，想谢刘德华的一首《我知道》，凭歌记忆跟你们讲一声加油啊。 没有计划来世再可天荒地老，这刻中的结识盼望得到，只想需要明你过得比我好，同年同月今生今世同老。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抽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学界超声道主持 黄晓莹、 钟杰良。 Hello， 大家好，我是理工大学木球队的陈天俊 Gary， 现在在理工大学读护理学。我在2016年开始接触木球和参加大专比赛，在2018-2019年度的大专比赛凭着大家努力，我们第一次代表理工大学拿到男子团体总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thing。 佢系 Jason Mraz。 The world has changed. We are changing along with it. And so rather than change for the bad, we have to look for the good and learn how to help each other so that we can change for the good.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one.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嘅环球榜有 Jason Mraz 嘅专访。 Hey, what's up? This is Jason Mraz, and you're listening to DJ Alex.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 着爱。程振鹏、 朱海婷、 阿 O、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8:38的时间，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 跟大家看看天气先。今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概31度，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的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 是好天晴天阴天雨天行雷什么都好，都阻不到我们上堂。 是上学的决心呢一定要有， 除了是用这个的网上继续开学之外，电台扭开这个晨光第一线都有晨光大学可以给大家上堂。今天上什么课堂呢？我们法律系，听听先。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来到晨光大学。 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学咧，就讲下啲法律有关嘅议题咯。今朝早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大壮咪啦。早晨啊，大壮咪。 诶，早晨 ，Barbie， 哇，翻嚟啦，翻嚟。 系啊，系啊，系啊。之前咧就好幸见啦，依家咧就觉得哇，有电话讲下都好幸福啦。 系，真系乜都好啦。讲翻嚟咧，其实就系、是、英国啊，超级足球联赛啊，我够唔够都提下咧。 我哋变咗广播而家。 列斯联嘅球队系 Leeds United 啊。啊！即系我啲咩由细睇到大，细细个70年代初咧就睇佢噶啦，不过之后啊沉寂咗。啊，里边嗰啲有啲名字，我谂啲听众未必识噶啦，咩彼得罗尼马啲重炮手嗰啲吓。咁啊，而家咧就翻上嚟英超啦，嚟紧个界睇个成绩点啦咁。咁当然咧，啲人会问咧，喂，呢个足球同呢个法律啊乜嘢有咩关系咧？有噶嘛。啊，踢波几多个人啊？ 11个。 系啊，好叻喎！咁啊，就而家咧，啱啱最近喺啲新聞咧，美國就話要制裁香港，啲人數啊不多不少，11个。 嗯哼， 但系睇翻啲信息咧，就好似話北京方面咧都要啊有相對嘅制裁啊，又係揀11个，真係11係咩意思咧？如果係玩嗰啲叫做咪 games 啊，嗰啲遊戲有個 winning 11啊。咁如果睇。戏咧有一套叫 Ocean Eleven， 咁啊，即系其实佢哋而家两个国家系咪玩紧啲 games 啊，定系一做戏咁做咧咁样啊？咁但系点都好啦，咁我哋好多人就提及话制裁啊，咁其实系乜嘢东西咧？咁样吓，你睇翻佢原文咧，即系美国嗰边咧，咁啊话出呢啲 sanction 啦，咁主要就系唔知仲要做几耐嘅特朗普咧。就发出咗啲行政命令喎，啲 executive order， 好啦，个命令咁就问啦，咦，美国唔系民主国家咩？唔系要三权分立嘅咩？乜契咪佢话晒事咧？咁，啊，佢哋又几得意嘅，咁原来佢咧出咗个行政命令之后咧，佢就可以话符合翻，譬如佢一个叫做香港人权及民主法，啊，有咩香港嘅自治法。咁啊，真係唔好知點解香港嘅同佢咧係拉上乜嘢關係？究竟可唔可以出一啲即係月球咩法啊，即係火星咩法都得咧咁？但係點都好咧，佢出咗呢個行政命令之後咧，重點就係佢哋個財政部啊，個 Treasury 咧裏邊有一個辦公室，就叫做咧海外資產管制辦公室啊。嗱，呢、這個辦公室咧有權係點咧？就係、是、去凍結啊人哋啲資產。係啊，咁佢有時用個 term 咧。个名字咧就佢、是、block 咗人哋啦， mm-hmm. 或者系啲人最惊啊冻结啦 ，frozen 咗啦咁。 系 咁你话啊，佢自己喺美国本土咪自己中意唱戏自己讲咯咁。但最大问题咧就系、是、因为世界上啲财经啊嗰啲银行咧互相之间咧系千丝万缕啊连埋一齐噶嘛。 系 咁你见狮子银行咁惊就有原因啦。 Mm-hmm. 因为佢一 紙文書擺落去咧，銀行咧就好驚咧係觸犯咗佢哋嘅規矩嘅。咁所以自不然咧，佢哋榜上有名嗰啲咧，好在唔好彩咧，佢名下嘅財產咧就俾人凍結啦。 嗯， 甚至無牽涉到，如果係嗰個啲財產或者係咩資產咧，係個控制者係公司嘅話咧，超過50%嘅股權咧都會受到牽連。所以有間咩安樂工程嗱嗱論出嚟咧，即係講咗嘢，希望安樂啲咧，就咁解。好啦，嗱，美國啊做咗呢方面嘅措施啦，咁中國嗰方面又會點樣咧？嚇，咁可能咧就唔知係咪國務院咧都會採取啲措施啦。咁但係中國呢邊咧喺法律上點行咧？咁啊等佢即係如果有啲做法出台之後咧，先再睇下啦。但可以見得到就話咧，國家咧出手咧，呢啲就所謂 act of 嗰個 country 嗰個 nation 咧，就唔係話就咁。阿特朗普講咗就算嘅，亦都唔係咧，就阿習主席講咗就算，佢都有個機制嘅，咁啊一啲文明嘅表現啦。嗱，講開就話依國務院啊，咁啊同錢有關嘅話咧，香港最近都有宗案件喎。大家唔知道有冇印象，就係好多年前講啦，小甜點咧，嗰宗案件啲刑事案就完曬啦。咁但係個資產咧，原來睇到就係1300多億嘅，即係而家法庭。找人去計咗出嚟。咁原先呢啲咁嘅錢咧，就應該有一個基金，然後基金嘅管理人咧去管理嘅。咁不嬲有個華茂基金會嘅。不過咧，香港所有呢啲所謂 charity 呢啲慈善基金咧，律政司咧係本身係必然咧係有個角色喺度咧係睇住嘅。咁似乎而家咧華茂基金咧，根據報道咧就話啊。他们想引入呢就是国务院、就去帮手管理。但是庭上呢又是根据报道呢、律政司那边的代表就说呢反对。还说呢如果是国务院管理都不知道应该是做些什么的角色。当然这些是看报道啦不知道实际上是搞什么啦。很多时候呢、就是、你看到就是很大笔钱。管钱那个呢属于一些叫信托人呢、那个法律上呢对于这些人呢即是凡这些 trustee 呢那个要求是很紧要的。 为 什么呢虽然他不可以直接拨钱到自己袋、但你知道你揸着13000多亿的钱财、你想说要替、某些医院啊或者是机构啊洗钱的话哇很多人争住啊！招呼你噶嘛？ 系啊， 系嘛？林小姐，你嗰100亿不如使落我哋呢度啦， 向你招手噶啦，直头就全部。 系咁嗱，咁当中会唔会有好多俾人猜疑嘅利益输送啊？呢啲嘢咧，咁啊，所以要做得好干净。咁法庭咧系好多时一讲到 trustee 咧，就话要非常之廉啊，清廉、廉洁、廉洁过咧政府公务员嗰个水平都未定嘅，即系话你。利益衝突的水平，所以就希望這件事的發展比較健康一點。咁健唔健康呢就當然要看下律政司那邊啦。律政司那邊都有新聞喎。這個刑事檢控專員梁生呢就辭職喎。即係呢個本身已經係有啲爆炸性嘅新聞嚟嘅喺法律界。再睇埋流傳啊，據稱係梁生呢向其他同事發出嗰個電郵嘅內容咧，直頭好火爆喎、咁但係，呢啲嘢唔知啦，唔敢亂講啦。咁、但係就應該仲要揾人去接手噶啦。咁先至健康嘅。咁啊，律政司呢輪都可能都幾唔得閒啦。因為有關國安條例咧，都好多動作。之前有啲人講咧，就話。国安法可能咧系一支定海神针啊，尚方宝剑咧就摆喺度震慑嘅。但系睇翻呢一排咧，就似乎咧唔系咁摆喺度嘅喎，真系用嘅喎。咁最明显咧就系呢个《生果报》啦。咁啊，好大动作啦吓，即系出动到咁多警务人员啊。咁究竟将来咧系揾出咗咩证据啊？有啲咩嘅重大嘅？罪名要起诉咧，我哋将来先知啦。当中咧牵涉人就问啦，咦呢、這个警方 行使呢个搜查令有冇咩嘅范畴啊？ 嗯， 因为亦都有啲传媒界咧有啲咁嘅投诉啦吓。 系。 咁嗱，一般嚟讲咧，申请个搜查令咧，首先就要去个官度咧，就同个官禀啦，就话啊，点解要申请个搜查令咧？ 嗯。 咁攞到出嚟咧，简单地讲咧就系、是、搜查令咧有一个特点就系、是。佢要所谓英文原文 specific 啫、 嗯， 即系针对性嘅， 系 就唔系话攞住个令咧就通屋可以随便搜， 嗯， 咁、啊、所以咧其实去到咧有关嘅地点啦，而家好中意亦做处所嘅地方咧、嗯，就向嗰度嘅负责人啊、占用人咧就表述嗱，我哋而家手持呢个东西， 嗯， 就想搜啲咩嘢，话清楚佢听， 系 咁啊，当然唔使佢同意啦，因为呢个强制噶嘛， 冇得唔同意， 系啦。咁然後呢就去搜查啦。咁、 嗯、 但係裏面呢就唔係話呢度度都去得嘅。咁、 嗯、 尤其是呢今次你見警方嘅警司都有出嚟講解就話嗰啲係新聞嘅材料或者敏感材料呢就唔係佢哋想搜嘅嘢。咁仲講到呢就話一見到係咁樣都係咁止搜搜啦冇再進一步啦咁樣。咁、 嗯、 另外一種材料呢就警方都或者任何執法部門都唔可以隨便鬥嘅呢就是佢阿警司都提及噶啦，啲法律嘅特权啊，即系所谓 legal privilege 嘅嘢系乜咧？就系话，如果系有人吓、啊、就住一啲聆讯啊，一啲法律上嘅嘢咧，系向律师嗰度攞意见咧吓，咁佢哋当中嗰啲对话咧，就唔系话可以随便咧系俾人哋披露出嚟睇嘅。咁、呢个就有啲人逆做就变咗法律上嘅一个。特权啦，咁啊，所以如果警方或者系任何一方，即系啲以前廉署啊都有咧，就话啊，去到揾到呢啲嘢咧，咁大家就话唔好开住，你可以绑翻去，但系打封条啊，好似呢个报社都试过噶啦啊，咁咧就然后再去到法庭嗰处咧，同法官再品，咁啊就由法官睇自己会唔会睇下定系点，作出一个决定，部分咧或者全部咧，睇下可唔可以咧系披露出嚟。咁、所以咧，整个搜查过程其实如果系有其中一方咧，即系俾人搜查嗰方咧，提出好多意见嘅话咧，咁搜查嗰边咧就唔可以话咧系忽略咗佢嘅。咁、所以今次嘅事件里边有啲报道就话咧啊，唔俾佢嘅律师入咧就有啲奇怪。咁、但系事情是真是假咧？往后咧，慢慢就会水落石出噶啦。 系咯，我哋都只能够系再之后睇下个情况嘅发展系点样咯。 唯有系咁啦，吓睇睇点先啦。 好啦，今朝早讲住咁多先啦，唔该晒啦，就咪。 好，唔该 ，Bobby。 晨光大学。 首歌都喺度讲猜嘅、嗯，我猜我猜我猜猜猜， 系啊呢啲骗案嘅名 系咯， 猜猜我是谁， 黄淑曼嘅一首新歌曲啊吓。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Hey, what's up, people? I'm Jason Derulo. Check out my brand new song, Take You Dancing. Jason Derulo, pull up skirt, skirt on your body, performing just like my Rari. You're too fine, need a ticket. I bet you taste expensive. Pulling up, up, up, out a leader. You keeping up, you're a keeper. Tequila and vodka, girl, you might be a problem. Run away, run away, run away, run away. I know that I should.But my heart wanna stay, wanna stay, wanna stay, wanna stay now. You can see it in my eyes that I wanna take it down right now if I could. So I hope you know what I mean when I say, let me take you dancing. Two step to the bedroom, we don't need no dance floor. Let me see your best move. Anything could happen ever since I met you. 绝对是一首非常上乘的流行作品，又跳得又看得又唱得的 Jason Derulo 这个礼拜新打上榜 Take You Dancing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在这个二台入面神光的第一线呢只有两个人可以噔噔噔噔欢迎一个就是彭爷 另外一个就是华 梅姐早晨啊 我真是点敢当啊你哋敢讲唔好啦、 哎、 你知啦除咗方丈系小气之外呢台长都系小气 嘅。哎呀唔会嘅彭爷好大方嘅呢啲位。 彭爷对住你会好大方我深信系啦对我哋系未必啦。 我成日见你两个喺走廊嗰度都密密倾㗎唔系好 friend 嘅咩 哇你见鬼呀、啊、从来都冇喺走廊度遇过你哋嘅台长彭爷。嘢喎、啊，小伯嚇， 係咩？ 真係啊！我唔同你講呢啲咧，即係都唔知係係真定係假嘅事。反而咧，有樣嘢咧，就需要同各位神光嘅聽眾啦，就 hashtag 一下啦。嗱、嗯，大家知道喺呢、這個疫情底下啦，以我哋香港為例啦，咁已經咧就係好多堂食係唔容許嘅啦，大家需要咧係買外賣啊咁樣嘅。咁、嗯、大家多咗買外賣咧，其實之前已經開始講啦，就令到咧呢一個嘅廢物啊，嗰啲咧塑膠嘅用具咧就多咗好多咧，被棄置，唔係遺棄，係棄置，因為咧大家外賣多咗，自然係咁。不過咧。而家咧就大家咧需要咧認識多一樣嘢，就係、是、咧我哋咧出街買外賣嘅時候，其實多咗好多咧一啲好時款又實用嘅環保用品咧，係幫我哋嘅噃，咁、哦、就可以啦，減少咧係用呢、這個即棄嘅餐具啊，嗯、或者係啲容器啊，以至到係膠袋咁樣嘅。咁、嗯、呢一啲咧就係、是、食物袋啦。 哦，嗯、 有冇聽過食物袋？ 食物袋咧喺我细个成日都喺东南亚地方活跃噶嘛，咁佢哋咧就成日都系嗌饭啊嗌面啊，好多时咧都系用袋去到装住，系、哦、咪类似嗰啲咁嘅 concept 咧？ 饮品都会用袋啊，东南亚 系啊，饮可乐都系噶，用个袋装住噶。 系啊系，有咁。 咁以前啊，70年代、80年代啊，香港地好多小学生嗰啲士多买支汽水饮都系倒落个胶袋度，然之后插条饮管啦。 其实应该攞翻麻绳草绳出嚟。系啦， 系咪？咁咧，而家咧就唔同噶呢一种嘅食物袋咧，佢哋都系讲求咧环保噶，意思即系咧佢可以循环再用啦，咁又方便大家。譬如咧有一啲嘅食物袋咧，佢可以咧细到咧折埋之后咧，就好似你嗰啲咧 pocket size 嘅纸巾咁细、 哦， 然之后咧你打翻开佢嚟用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咧当佢咧好似一个嘅环保袋咁。可以装起晒咧，你食剩嘅嗰啲食物。而家我哋讲咧，主要都系话咧，系呢啲嘅食物袋系爱嚟装食物嘅。即系譬如你去到餐厅嗰度， 可能一定要是黄昏六点前啦，咁、你食到啦，但系咧又食唔晒，咁咧就唔需要攞啲餐盒啊，或者啲塑胶盒咁，攞个咧食物袋出嚟，因为有一啲嘅食物袋咧个设计咧真系好盏鬼啊，佢、咧就好似一个咧，好似嗰啲婆仔咧夹住个银包喺个旮旯底嗰度行行街咁样嘅，嗰、个袋仔系咁样噶，咁其实咧原来佢咧一打开里边咧，你就直头可以将咧你嗰啲嘅譬如系食剩嘅炒饭啦、又或者炒面啦，咁啊直接倒落去咯。汤嗰啲咧啲种就唔啱吓，咁但系咧都好方便啊，睇佢个样咧又好骨子咁样，真系好啱大家用嘅。亦都咧有一啲咧係好似咧環保袋咁大個嘅，但其實呢個手抽袋咧，你將佢咧係凍喺個飯台上面，然之後咧將佢嗰個開口咧係向外接嘅話咧，就會變成一種啦，即係可以我嚟裝食物嘅食物袋啊，又係直接將啲食物擺落去，咁仲幾好啊！可以又即刻翻熱都得啊，有啲可以入到微波爐噶，咁我哋咪可以減少啲廢物咯，就算外賣都。 神光第一線，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食物袋都有咁多款，你外卖仲够胆死话要饮管？ 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去到骏化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啦，龙尾去到油荔村。另外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啦，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港岛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车多少少，咁啊近住菲林明道咧一段车多。喺九龙方面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咁另外喺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咧，近住康城路一段咧就慢车，龙尾百胜阁路。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青龙头段车多，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打波先嚟落雨，比赛先嚟拗柴， 着新鞋先嚟踢花，考试先嚟失手， 打机过关先嚟跳掣， 做 project 先嚟玩失踪， 空肚先嚟冇早餐食。 激气过后谂翻转头，头先只系芝麻绿豆嘅小事。面对难题不气馁，他朝成就必定非凡。 拉阔角度，放开心情。 才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四嘅早上啊，九点零五分啊，吓，今日咧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海通国际投资策略执行董事啊梁冠业 Kelvin 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lvin 早晨。 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咧 ，Kelvin 睇翻咧市况啦，无论系隔晚美股以至咧琴日港股表现咧都非常理想喎。咁啊，今日个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咧？ 系咁，今日嚟讲，我哋觉得都会延续翻寻日个升势嘅。咁主要嚟讲，就系见到头先你所讲隔夜美股都有一个上升咧，即系外围嗰边其实都做得 OK 嘅。咁如果你睇翻今日嚟讲，咁寻日就见到系一扎旧经济股，就即系譬如你话啲本地银行股啊、地产股啊，就开始带动翻个大市向上。咁今日嚟讲，我哋觉得可能譬如你话就腾讯呢啲就可能即系重磅，譬如腾讯咁呢啲就可能都会带动翻个市，因为你睇翻如果寻日腾讯公布个业绩咁，基本上都唔错嘅，都比个市场预期好少少嘅。咁所以预期即系腾讯今日都应该都即系以近期嚟讲，腾讯都跌咗唔少。咁你出完业绩咁，其实都唔错嘅话，咁应该都可以带动翻个股价向上嘅。所以我哋觉得，譬如你话腾讯呢啲都可能会带动翻个市向上。即系腾讯，你话个即系比市场预期好，但系你话系咪好好多咁又未？只係咁，所以我哋覺得都應該都會係升啲咁，但係即係我覺得今日可能升 二三百点到，我觉得都有个可能性，我觉得都会有嘅。 嗯，今日咧，散股民啊，亦都系听众朋友啊，刘小姐咧就问只时代伦理九九二八啊，11.4买入嘅，咁啊，现价位12.3啦，咁啊，去咗一个月嘅低位，咁啊，问下 Kelvin 应该点去操作咧？嗯， 系。咁如果你話時代倫理，咁我哋覺得就係你話11.4，咁就都應該都唔係話好耐之前買嘅，咁亦都見到咁嘢咧，睇翻個業績咁樣啦，咁業績咁其實出到嚟都唔錯嘅，都見到個純利都升差唔多一倍到嘅，前日公布個業績，咁你話如果咁尋日就見到個即係業績之後，見到個股價就開始回落翻啲嘅，咁但係今朝都見到即係。即係而家競價緊嘅時段都見到都上翻嘅，咁所以我哋覺得你話即係個股，我哋就覺得唔差，因為你話睇翻下半年嚟講，咁其實就係、是、咁基本上公司都喺業績會都講過，就係話基本上都會係繼續增加個即係會繼續增加呢個收購合併啦，跟住個即係啲管理嘅物業嘅數量會一路上咁樣，即係呢啲基本上即係物管股嘅一路都會係睇嘅一啲指標，咁其實佢都係會有嘅。咁但係你話貴唔貴？咁我就覺得都貴嘅。但係問題就係你話，如果佢係個估值上，即係估值上係貴啦。不但你話，如果佢個業績咁，無論佢，因為如果我哋而家譬如預計過去未來兩三年都可能會增長50%至100%嘅話，咁其實就都仲可以接受。咁所以你話。如果咁你話11.4，咁其實我就覺得有可能會穿嘅，耐唔耐？但係你話如果長揸，咁我哋覺得13-15蚊到個問題就應該唔大嘅。咁所以我哋覺得係主要嚟講就可以揸住嚟守啊咁樣。 嗯，咁啊，散股民又可以留意翻啦。咁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海通國際投資策略執行董事啊梁冠業 Kelvin 幫我哋分析大市嘅。Kelvin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啊，冇嘅。 好，唔該曬你。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唔該 Kelvin， 拜拜。 Okay, bye.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往第一线。 睇完股市系时候做个电话呼吁咯，小白 系啊，都系 number 呢个 number 18723888啊， 呢个 number 18723888，记住佢点解咧？就系、是、打嚟咧神光 morning call 啦。 系啦，咁啊头先阿 O 讲嗰啲财经咧，就可能帮到大家喺经济上嘅一啲改变啦。但系18723888咧，就帮到大家情绪上变得快乐、啊， 心灵上快乐啦，心灵富足都好重要噶。 系啊，将好多开心嘅事情啊分享一下，或者一啲祝福咧，咁啊都可以咧就系送上俾你嘅亲朋好友。咁啊今日咧 系 啊，今日就已经可以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同埋今日咧就会播你出街啦。 系咁啊，电话18723888咧。如果近排有啲开心事啊，譬如有啲朋友仔生日，有冇结婚周年纪念，以至咧啊嚟紧咧都有啲开心嘅事件啊，或者鼓励下啲学生哥啦，有啲学生哥都准备开学啦， 叫佢哋唔好惊啊吓， 系唔使惊啊， 唔使惊啊 吓。系啊，咁啊电话就开放俾大家啦，18723888，咁啊打个电话嚟啦，转个头咧就可以啊，播你出去咧，神光 morning call 咧，将个祝福咧透过大气电波咧送出去。咁啊呢个时间。又去翻咧啲財金嘢啦嚇，咁啊就唔係講股票，亦都唔係講金價，係講咧啊做生意。今日咧創業 O to O 嘅嘉賓咧係姚子玲啊，立即聽下佢嘅創業之道係點咧。 晨光第一线创业 O to O，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创业 O to O 电话旁边咧已经拨通咗咧，姚子玲，姚玲早晨。 Hello， 大家好啊，你哋好啊，早晨早晨。 你好啊，咁啊知道咧啊，近排同心抗疫之时咧都要买下嘢噶嘛，都要配搭下靓啲啦。咁啊知道咧，姚子玲咧就同一个设计师朋友啦一齐咧有一个生意，呢、這个面向咧就系、是。首饰啊，有好多唔同嘅额啊，或者链啊咁样。咁当然啦，我作为一个马佬就唔系好了解啊。通常都系攞张卡出去买俾老婆咁样啦。咁但系 买俾老婆买俾女朋友啊，阿妈都得噶。 系啦，类似咁样啦。咁我真系唔知道当中嘅细节系点嘅。总之佢叫俾钱就俾钱啦，咁样。咁但系啊，回想翻一开始点解会萌生一个 idea 咧，做呢一门嘅生意咧？ 其实都是因为本身我的耳仔都是有敏感型啦，一边耳窿就密了， 咁啊，亦都咁样因缘际会之下就识咗我而家即系个 partner 啦，都系设计师阿 Bell 咁样。咁佢就成日会帮我整一啲夹嘅耳环。 嗯， 面上好多夹嘅耳环嘅类型唔多啦，又或者可能会比较重，戴得落亦都会痛。咁啊，就系因为咁样就促成咗我哋两个就去合作，不如就做一啲即系夹嘅耳环，同埋啲女仔可能佢哋冇穿耳窿嘅咁。咁當然我哋都有埋有耳窿嘅耳環啦，咁就慢慢慢慢就大家合作，咁同埋發覺大家嘅理念好似嘅，因為大家都係好鍾意動物啊，咁我哋即係成日都會有個理念，就希望我哋即係賣出嘅每一件貨品，我哋扣除成本都係會去捐俾慈善機構嘅，咁我哋都想啊，即係做生意之餘，亦都能夠幫到個社會咁樣咯。咁啊，都要揾食嘅，咁但係都希望揾食之餘，能力上做到嘅，就即係我哋都鍾意動物，就可能會幫一啲即係狗狗嘅機構啊，咁啊或者可能一啲環保嘅團體啊咁樣咯。 嗯，咁啊有善心有愛心咧，就自然靚啦。咁啊一個動物嘅系列，成日都會念記住屋企啲寵物啊，如果即係用Eileen嘅品牌嘅一啲鏈啊，以至耳環啦咁樣。喂，今次咧都碌進好多友情。卡見到咧好多artist 朋友啊，你平時嘅同事咧都有幫你啊佩戴下啦，咁啊宣傳下啦，你都知道依家咧係叫做 IG 啊 Facebook 主導嘅年代啊嚇，咁啊喺各大社交平台鋪下咧，大家就知道，哦原來已經有新嘅面向喎，啊有新嘅品牌喎，新嘅產品推出喎，咁樣，咁其實係咪都你一將啲 product 一俾啲其他啲 artist 朋友啊，即刻覺得哇好正喎，好靚喎，就算啊你唔叫我鋪啊，我都要鋪啊，咁樣咧類似。 是其实就有时都会碌少少即係人情牌嘅，但係我就其实都我哋都冇压力嘅，有时我送俾啲朋友都係希望佢觉得嗰样嘢靓啱佢用，咁佢先至戴，咁当然啦佢帮我鋪出嚟，咁我更加多謝佢啦，咁但係都好好嘅，有好多好朋友哋成日都会將佢帮我戴，譬如YoYo 啊Justin Dior 啦，咁譬如杏兒係我冇諗過，有时佢真係会自己开个 pose 咁样帮我影耳环咁，同埋有时佢戴完嗰个耳环摆咗个 pose 咧，系好多 like 嘅咁样，咁啊真系令到我嘅生意又多翻啲嘅。佢嘅即系嗰个吸引力啊，叫嗰个叫卖座力咁，系即系帮到手嘅。咁好好开心，好多谢佢哋嘅帮忙。 嗯，咁啊，逆境自强系列咧，喺屋企就动动脑筋咧，谂下啊，究竟有啲乜嘢咧可以足不出户都买得到？不过啊，调翻转头咧，又想问一样啊，关于生意经嘅嘢啦。咁啊，有冇谂住咧今年嘅business model 咧再转一转型啊？譬如会开 pop up store 啊，或者啊，其实咧实体店我都有谂过嘅，咁样有冇谂过呢啲嘢咧？ 其实咧 ，pop store 之前都有，同埋实体店我哋本来都有嘅。咁、但系其实亦都可以话系好彩都话唔好彩啦。咁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香港嘅租金都其实都比较贵啦。系啦，咁我哋都系一啲小本经营。咁咁同埋咁嗰阵时都系因为觉得哇，发现租金太贵啦。如果继续咁样落去，都会比较即系。难去再继续咁样运作住，咁我哋就喺疫情之前其实就 close 咗个实体店嘅，咁亦都系一个幸运啦，因为疫情之后咁亦都真系即系大家都未必可以去到铺头买嘢，咁就之后就已经专攻都系全部其实系 online 去sell 我哋嘅食物 产品，嗯系啊，咁但系头先讲咧 online 咧都会遇上一啲比较 practical 啲嘅难度嘅，譬如话啊要个客户服务做得好足啊，你都知道，喂，網上買嘢一問嘢咧，就期待即刻有咧 CS 嘅同事即刻答啊，究竟呢只有冇貨啊？咁有冇得平啊？有冇得減？類似通常都係問呢幾款嘅問題啊， 都有嘅， 係咁啊，喂，遇到呢啲難題或者啊呢啲少少棘棘地嘅嘢嘅時候，係咪都要用翻自己團隊去叫做 train 下，或者啊喺啲客服嗰度真係要 upgrade 下咁樣，有冇諗過咧？ 其实客服不嬲都有，即系都有嘅。咁但系咁都会遇到，因为始终你唔系一间实体店啦。咁个顾客佢未必真系可以睇到或者摸到或者带到去，即系自己先决定买唔买。咁有时可能买咗翻去未必啱佢哋心水，或者可能 size 上啊、长度上啊所有嘢。咁冇嘅，佢哋有时问一啲嘢，或者有时佢哋揾我哋，我哋都尽量去满足翻顾客嘅需求嘅。都试过有啲真系寄到过去，系话我觉得唔啱啊，咁我哋有时都真系可能运费上或者我哋直情系 wave 咗，即系再寄翻同一样嘢俾佢，咁即系唔使再寄翻嚟都试过咁样咯，即系 係換貨啦，已經係咁都有試過咁嘅。我哋通常都會都跟得好足嘅。係， 嗯，咁啊，聽到咧就即刻放心啦。咁啊，有啲朋友即刻會喺度諗，姚子玲咁靚，我杏兒咁靚，咁帶上去梗係靚咯。咁但係帶上我嗰度得唔得㗎？咁樣頭先聽到啊，老闆娘咁樣嘅一直説話咧，就即刻啊放心曬，可以咧。咁 啊，其實都會嘅，有嘅。你頭先嗰樣嘢啱㗎，好多人都會諗，係咪因為你哋 artist 啊？所以你哋帶就梗係特別靚啦，或者點樣啦咁。咁但係都其實都唔係啊！我哋而家都即係都會做好多比較啱大眾化可以帶到，因為可能有時 artist 會帶啲誇張啲嘅。咁，但係我哋而家都主攻一啲可能比較即係簡單啲啊， 簡約啲啊， 係啦，即係你翻工都帶到嘅咁，樣，即係普通出街都帶到嘅耳環或者手飾咯。 咁啊，因為都見到今年係相對困難啲嘅，大家都感受到同埋明白啦。 係啊，其實疫情我哋嘅生意都有跌。都會跌咗，因為始終咁我哋唔係一個必需品啦，咁你都係一啲扮靚靚嘅嘢。咁疫情之後生意都有跌有時三成五成咁樣噶。咁因為同埋最主要我哋唔係淨係即係可能會我哋會郵寄啦，可能send過去美加啊其他地方。咁因為反而你send到去預知嘅地方，亦都因為疫情佢個運費貴咗。又或者個時間長咗咁喺呢方面又會影響咗咯。咁你話至於即本地啊，或者可能馬來西亞嗰啲就都仲 OK 嘅咁。 在创业的过程里面就绝对不会一帆风顺，都会有些难度啦。那么怎样克服这些困难或者这些难度呢，就是一个大的议题。那么老板娘是啦，那么在你的创业过程里面有没有些困难，那么之后又怎样克服呢？可不可以透过大气电波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相信做每样东西都即是你要成功都一定会经历过一些的即困难啦，或者你要对嘅问题啦，咁我觉得都系一个好事嚟嘅，即系有时原来当你去面对到有啲嘢你要去处理咗，咁你又自己又学多样嘢，知道点样去做。咁我觉得譬如我咁样啦，咁我都即系好好咁，我遇到一个好好嘅 partner， 咁佢会帮我 handle 好多嘢。咁因为我都要拍剧，可能我都未必有咁多时间真系可以睇住晒所有嘢。咁佢都会教识我好多嘢，点样系一啲做生意上面嘅嘢。咁如果我觉得自己其实因为我发觉现在大家那个购买的方式不同了，我觉得行这个 online 是一个我觉得都是一个大趋势来的。咁亦都因为你没有实体店，可能你个人手方面你个人工不需要那么多啦，咁你不需要交租啦，我觉得都可以向住这个平台去开始行啦。咁同埋都但大家都要小心的，即是譬如你最重要就是因为你網絡上的東西有很多東西我們都未必去真的很了解，都可能譬如你要賣廣告，在一些 social media 賣廣告，自己都要學習可能做多一些 research， 去怎樣可以拿到那個平衡，怎樣去賣一個廣告，自己又不會蝕錢啊，或者是不是有需要下這個廣告啊，很多這件事咯。我自己就其實是我就是个 model 嚟嘅，因为总之一有产品就摆喺我身上，咁我就带住佢影张相咁。都冇噶，其实都系自己都要勤力啲咯。咁我有时都话，总之阿 Bell 佢俾咗一啲好靓嘅饰物我，有啲我哋会有新产品推出嘅时候，就尽快即系影啲相出嚟，咁铺俾大家睇，咁大家知道啊，我哋有新产品出嚟啦，咁样。 嗯，咁啊，即系从住指令嘅说话咧，我估收音机旁边嘅创业者咧都会明白啦，啊，真系冇可能系一帆风顺嘅，亦都咧唔系一本通书睇到脑嘅。咁但系个过程之中，你梗系要学习啦，边学边做，边做边学啊，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同埋咧，即系我都期待啊，通常做生意都是咁嘅啊！如果喺实体店嗰度咧，跟住会变翻虚拟之后咧又会变实体店嘅。不过个定位会唔会留翻喺香港咧？可能会系马来西亚、新加坡啊，其他即系各城、各省、各县、各乡都未定咁样啊吓。咁啊，睇嚟姚子玲都有啲想法啦吓。咁啊， 有噶，之前有谂住喺马来西亚开嘅，咁但系因为其实而家疫情好多嘢都要再顺延啦，咁样，咁其实大家都已经系希望大家都可以即系同心协力啦。我都明白而家呢个时 時間是大家都好好難去跨過的，但我都相信只要你有心，大家努力啲啦，咬緊牙關一起去過咯，即係大家互相幫忙咁樣咯。 講得冇錯啊，大家又可以感受到啊，做生意嘅經歷係點啊，以至咧感受到咧姚子玲嗰份咧滿滿嘅愛心、善心同埋正能量咧，咁就非常之好啦。咁啊，喂，我唔阻你開工啊，晨早流流就已經要去開工啊，咁啊，好勤力，好勤力，好 啦， 好啊，喂，多謝曬你，姚子玲 ，thank you。 好啊，多謝曬。Thank you, 拜拜， 拜拜。 「夜の方は行方は未だ不明」「まりまって虚しくって止まっちゃったワンワンワン」「失ったつもりもないが何か足りない気分」「ちょっと変にハイになってふかし込んだよリンセ」「今日だよどうかしようもう何も考えないよ」「銀河系の外れとさよなら」「真実も」誰にも知られないままたった一瞬のこのきらめきを食べすそう二人でくたばるまでそして幸運は僕らに何もまだ行こう誰も追いつけないくらいのスピードで稲妻のように返事はいらない 一首嘅作品咧，嚟自米津玄师嘅《感电》啊，佢都真系证明咗咧，即系网络嗰个力量系好大啊， 系咪啊？ 系啊，因为佢系真真正正系可以话叫做新一代咧，系由呢一个网络嗰度正式出道， 咁劲啊！ 系啊，由呢个涅高多加嗰度咧咁开始出道啊嘛，都好受欢迎啊，去到而家就成为主流嘅歌手啊。 系，我头先听都觉得，咦、哎，好正咁、啊、样啊，再正啲可以点啊？梗系咧，听埋接住落嚟咧，追踪31，睇下电视有啲乜嘢睇先吓。 晨光追踪31， 9:30钟之前的晨光追踪31，今日朝头早有阿 Cousin 罗启山喺度，早晨 啊， 喂，早晨，小白， 今日夜晚有咩好嘢睇咧？ 喂，你两个咧有冇见过萤火虫？ 有啊， 我都有见过啊，真系， 系嘛， 系啊。 但系细个咧，嗰啲量咧系真系多好多。 系啊，依家一两粒咁样咯，几只都好似中六彩咁而家。 近距离咧，先发现佢个尾嗰度咧系即系节节咧，好似着灯咁样，有啲人坏咗嘅，三晚得两眼着咁样啊。咁但系咧， 烧咗啊！ 嗱，今晚8:00咧，看见温度咧就有童年的萤火虫啊。咁呢一个咧，故事主人翁咧就叫许鸿文啦。咁佢就系梅岭啊，应该系台南嘅梅岭嘅第三代梅农、哦，即系种梅嘅，即系开啲梅花啊，跟住又结啲梅。 台湾好出名嘅梅系咪？ 系啦，咁咧萤火虫咧就佢童年嘅玩伴嚟嘅，咁啊带俾好多回忆。而家但系咧，当佢读国小嘅时候咧，咁啲梅农因为大批咁样咧用呢个农药啊，从此啊。就冇咗萤火虫啦！ 哎呀，原本佢可以靠萤火虫咧，就夜晚读书啊，而家要买翻灯啦嗰阵时。 系会散光嘅萤火虫嚟噶。咁啊，跟住佢长大咗之后咧，呢个许鸿文咧就成为咗梅岭第一个啊有机嘅梅农。 系。 咁希望咧就唔用农药，咁啊即系用一人之力啦，咁啊将童年嘅萤火虫咧就系、是。带翻翻去呢个梅岭嘅， 哇！呢啲大工程嚟嘅、哦， 系、啊，即系最惨就系你又唔用，因为隔篱用会飘过嚟噶嘛， 系啊， 唔知道成唔成功啊？ 啊，咁啊，大家留意住港台31啦， 系啦，咁啊，去到呢一个日常8:30啊，喂、呢排你有冇发觉咧？嗰啲咧十零分钟剪好头发嗰啲铺头咧， 哦，系啊， 都好似多咗人帮衬喎， 有啊，速剪铺啊，呢个由日本传过嚟嗰个风潮咧，都好几年啦。 我就喺度谂咧，系咪同疫情有关啊？ 啊、你知啦，平時你去嗰啲髮型屋咧、 嗯， 哇，佢又要同你洗頭啊， 嗯、 又要同你傾偈啊，又問你飲唔飲嘢啊。咁而家咧，大家咧幫襯任何同人接觸嘅嘢就係、是，喺、哎、時間短啲，越短越好咁樣， 接觸得少啲， 洗頭就要瞓喺度啊。你問我痕唔痕，跟住你嗰啲口水都會透隔住嗰個咁樣口罩飛落嚟噶嘛。咁於是乎咧，啊啲快剪即係快剪嘅理髮店咧、 嗯、 就成行成市啦。但係其實咧，廣東式嘅理髮鋪咧都係快靚正嘅，喺六七十年代、 哦 啊今日咧就会睇下咧，一个九十后嘅年青人咧，决心接手打理爸爸留低嘅理发店啊！ 诶， 广东式嘅究竟系点样发？ 哦，咁啊可以睇下到底有啲乜嘢嘅巧啊！啊，用广东式嘅风格咧去对抗呢一啲叫做速剪嘅发型屋、哦。 喂，以前咧我哋细个咧去嗰啲咁样嘅即系剪头发嘅铺头咧，佢哋要标榜系唔系？標榜是上海鋪嚟噶嘛，咁、 嗯、 跟住咧，你又坐唔到嗰啲凳咧，就會有一塊板晾喺嗰個凳廳嗰度咧，墊高你俾佢剪嘅。 啊有啊有啊，係啊， 係啊，係吹嗰啲波咧，每下吹嚟咧一。立塊布兩頭髮出煙嘅呢啲， 仲可以剃埋須嘅舊時嗰啲，係啊，刮下刮下咁 好驚嘅，你見到隔離嗰個喺度剃須，如果後面有個細路唔覺意撞撞佢，真係真 係啲電影橋段嚟嘅。 係啊，咁啊去到呢一個九點半啦，咁咧就悠遊在四方馬拉松遊世界咧、 嗯。 今次啊呢一個啊跑俠咧就會跑去邊咧、 嗯？ 就係、是、巴勒斯坦嘅聖城啊， 哇！ 百利行啊， 係。 咁咧，佢就除咗會去嗰度咧參觀一下，睇下嗰啲人咧點樣即係生活之外咧，就會咧同超過五千名跑手一齊參加一場咧馬拉松啊！ 哦，我就圍住呢一個聖城去到跑啦。 係啦，咁啊上一次咧就啊揾咗一個咧，即、就、係、是、前奧運嘅八十歲嘅阿叔咧、 嗯， 就教勞啊。今次咧就揾個年輕嘅奧運新星咧一齊操練啊。 嗯。 哇！亦都咧結識咗史上第一位咧代表巴勒斯坦出戰奧運嘅女運動員喎。 哇！ 而家咧已經七十歲啦，仲係咧一個素食運動員嚟嘅。 係，咁啊，仍然跑得啦，肯定。 咁啊，即係跑跑下跑咗邊咧，就在森林和原野啦。除咗係唱嗰首歌之外咧，今晚咧十一點五夜廣場文學放得開咧，就會有在森林和原野呢個題目，咁啊講下咧呢、這個原野咧，即係或者呢一個大自然啊。咁啊，令到呢一個文學創作者咧，係有啲咩思潮起伏啊？點樣啟發佢哋嘅？ 哦，即係好似以前啲詩人咁樣，即係望下啲山山水水，又有好多唔同嘅感觸啊，寫好多嘢出嚟咁樣。 係，其實以前啊，啲詩人啊，本身都住喺啲山山水水度啦。 咁啊， 係。 落街又係啦，佢哋。 係啦，門口又係。 係啦，好，咁啊，今日夜晚大家留意住港台電視三十一啦，朝頭早唔該曬， 唔該曬。謝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话，他在人大常委会参与小组讨论的时候，有提出四名不符合参选资格议员事宜，但人大常委会只是专注宪制层面，其他问题应该交由特区自行处理，反映人大常委会不是有权就随便用。谭耀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相信民主派会接受延任一年的做法，不会发生总辞和杯葛，又呼吁他们重新做人。被问到人大常委会日前的决定是不是与基本法六十九条立法会任期四年一届有矛盾，谭耀宗说，下届立法会仍然是四年一届，并没有改动基本法，他不认同今次做法有损基本法的庄严，认为提出质疑的学者是不明白中国制度。机管局表示，由今个星期六至到十月十五号期间，由中国内地机场出发的旅客可以经香港国际机场转机或者过境到其他的航点。至于前往内地的转机或者过境服务仍然暂停。 机管局话，自六月一号起逐步恢复中转航班服务时实施的加强措施仍然有效，包括旅客需要以同一张机票预约由不同航空公司集团营运的转机或者过境航班，持有两程登机证列印本和已经办理登记手续。转机或者过境的旅客不可以在香港机场停留超过24小时等等。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9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新疆的本土病例有8宗，其余11宗都是由境外输入。山东占4宗，上海、广东和四川各有2宗，河北1宗，没有新增死亡病例。上海有1宗境外输入的疑似个案。昨日新增20宗无症状感染病例，295人仍然接受医学观察。内地累计84668人确诊，4634人死亡，79398人康复出院。另外，深圳龙岗一份由巴西进口的冻鸡翼表面样本对病毒检测呈阳性，当局对可能接触产品的人员进行检测，结果都是阴性。对全市相关库存产品的检测亦都是阴性。有关部门继续进行追溯检测排查工作，并提醒市民购买进口冷冻肉制品和水制品的时候做好个人防护，降低感染风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捷克访问，他批评中国在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影响力，令中共在某程度上比冷战时期的苏联更加难应付，形容现时是冷战 2.0。 蓬佩奥批评中共将经济力量当作是筹码影响全世界，呼吁欧洲各国团结对抗中国共产党。蓬佩奥批评中共惯于利用经济实力扼杀其他国家的自由，威胁支持香港、台湾和新疆的官员，剥削香港和新疆的自由和人权。蓬佩奥又赞扬捷克在过去一年有敢于面对中国挑战的官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的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72点，升128点，总成交金额76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5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65点，升5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25蚊，升4.5；友邦保险75.45，升6毫；美团点评215.4，升1.4；小米集团15.22，系升1.6；阿里巴巴246.6，升3.2；中国联通4.95，系升3.8；中芯国际27.05，升2毫；盈富基金26.06，系升1.8；中国平安83.4，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65，瑞士法郎0.91，加元1.324，人民币6.933，英镑对美元1.307，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59。日经平均指数报23252点，升408点。港金现价报17940蚊，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9.12美元，卖出1939.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林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一段就挤塞，龙尾在摩士公园游泳池对出。太子道东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就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四月日本皇室天皇典范，拆解东洋皇族各类迷思，寻找日本天皇天后歌曲， 今聞いていただ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发言号，日本天皇级音乐歌曲集。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咁我自己都做咗三十几年嘅护士啦，但我睇到我嘅同事啦、周围啦，我哋真系身心俱疲。咁我会尽力，我会做我嘅专业，但系我希望市民都要 stay at home， 留在家中。我谂系全城嘅市民同医护要同心抗疫。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余香凝，隔咗两年之后再同阿一波盛做访问，感觉有冇唔同呢？ 感觉真係好唔同啊。点解？因为我觉得自己成熟咗好多啊。信唔信听下就知啦。Hello， 我係余香凝，想知道我同两年前有咩唔同，就记得听实星期六下午两点至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早晨，早晨，九点三十六分，享乐时代交俾 Heidi 朱海婷咧。 系啊，早晨啊 ，Heidi。 早晨啊，小伯。 系啊，不过咁 ，Heidi 啊，享乐时代之前咧，我想问翻你头先嗰个包啊。 报告报告，头先我整嘅绿茶干果包咧，有绿茶嘅颜色，不过咧我就觉得绿茶嘅味道咧就唔系太够。事完咧，因为譬如琴日咧喺嗰个即系加入面包机奶粉嘅份量嗰度咧，我记得系系五十克定三十克啦。咁咧，因為我琴日第一次試咧加入呢個綠茶嘅奶粉啦，所以咧我係做一個好保守嘅方法，我係用咧原有嘅奶粉同綠茶嘅奶粉咧係一半一半嘅份量，去分享咗嗰個整體嘅量嘅。咁所以我試過成功之後咧，我下次我就會將個奶粉嘅份量全部用綠茶粉嘅啦。咁我相信個綠茶嘅甜味啦，我女就話。少少啦，媽咪又唔係好 strong 啦， 唔係好 strong 啊，好勁啊，大師傅啊，粉皮嘅大師傅啊， 係佢哋把嘴，佢哋嘅食評先犀利啊， 好嘢好嘢好嘢，叻啊叻啊叻！ 好啦，琴日喺樂時代講咗個茶之後咧，我幾開心喎，因為我發覺喺我 IG 啦，甚至乎喺我嘅嗰個面書嘅網頁咧，好多朋友真係同我分享，我又中意飲綠茶嘅，我又中意飲呢個龍井嘅，好多茶友咧即刻有啲回應，我好開心啊， 真係好好啊，大家以茶會友。饮 南茶， 会有 食个包， 我哋要一齐饮嘅时候咧，见面一齐饮嘅时候要吟诗作对，系咪？ 系啊，呢啲咧就唔系叫犯罪啦，食饭就叫犯罪，茶就叫 茶 罪，哇，几好啊！ 系啦，嗱，今日咧我就想照顾一下啲小朋友嘅口味嘅， 哎呀，好啊， 好啊，小白都应该啱，咁我都听啊，因为其实咧小朋友食嘅，如果大人食埋咧，你就更加之健康啦。我发现咧，嗱，以往咧。 好 啊，有咩意思呢？ 冇乜意思啊，想长下知识啫，纯粹系啊。 好多时你夏天咧，你都鼓励小朋友食多啲嘅，更加食多啲菜啦，系咪？因为热啊，就除咗肉之外都要食菜啦。咁大人我哋以前就话中意食 green salad 啦，但我发现而家咧，因为都唉，又觉得啲食物都系煮熟啲嘅，会安心啲啦。我发觉啲食可能 green salad 嘅人咧，都相对地可能少咗啲啊，都觉得不如系煮熟啲嘢咧，会感觉安心啲啦。咁今日咧，我就嗱，琴日我記得我喺朝頭早呢個告訴彭爺爺咧，我就同大家講過點樣護眼好緊要噶嘛。所以咧，我今日就抽咗其中一種啊，原來對眼睛好健康嘅一個嘅食材咧，我嚟諗咗兩樣嘢，可以好簡單整俾小朋友食嘅。 藍莓唔通係？ 藍莓係其中一樣，原來粟米啊。 吓， 米都系对眼睛好好 嘅，有啲咁嘅事。 系啊，因为我睇咗个营养师分享啦，嗱，佢话粟米入边咧有两个嘅元素啫，嗱，唔好讲得太复杂啊，就系呢个咧叫做叶黄素同埋咧玉米黄素啊。咁呢两嘢咧，其实对咧我哋嘅保护视力系好有帮助嘅，同埋咧，原食得多咧呢，即系呢两样嘢咧，都可以咧降低我哋对蓝光咧嗰个光对我哋个眼睛细胞嘅损害。嗱，当然啦，即系帮到几多我唔知，咁但系你当健康咁食埋又有少少幫助 ，why not 啦，係咪？咁同埋佢入邊咧，維他命 A 同 B E 咧，都係真係可以保護視力嘅。所以咧，粟米係一個好重要嘅食材嚇、 哦。記住記住。 係啦，咁不如咧揀兩樣都好簡單煮，但係啲小朋友會食得好開心嘅、 啊。 第一個咧，簡單嘅煮法就係咧呢個係我哋話釀蘑菇啊，芝士咧粟米釀呢個蘑菇，跟住擺入個焗爐焗咧，小朋友咧可以用刀叉嚟食咧，都非常之好嘅。大人咧如果係 O 呢啲飲食派咧、可能你以前去食一個西餐。其中一个 appetizer 咧，都会系呢一个嘅做法， 系、啊、前菜啊嘛。 系啦，我哋买咧，我哋买嗰只大嘅菇叫 portobello， 系 啦 ，portobello 真系好 几大到噶佢个 size， 成个好似我哋大人嘅手掌咁大噶，同埋系啡色噶， 大啡菇咯。如果喺街市嗰度买啊，嗰啲阿姐通常唉系咪买大啡菇啊咁样咁啊就攞咗，通常咧一个黑色嘅胶兜咁有两个嘅， 两个至三个 系啦，跟住攞张嗰啲保鲜纸蒙住咁样， 冇错冇错。咁通常佢去咗个的噶啦，咁呢个嗱记住，其实咧好多时候我哋嗰啲大啡菇咧，有啲人就会选择搣咗个定之后咧，又话洗啊又话剩咧，但系其实好容易整到个菇。是霉了和刮甩了它本身那层面的、所以有些做法就是其实我们用块干净的湿布呢将它抹干净呢就 OK 的了，当然是看你买的时候、那档它本身的菇是有没有很多泥、如果不是基本上你用个湿布啊养一养它，或者我就再安全一点，我在个水道其实染一染就可以了，即不要浸得太久 了、 好了，那你就准备了这个、菇了，其实你在它两面呢，首先我们会用一个盘，因为会放在焗炉的、你就垫了石子在个菇嘅两边咧，都用少少用个扫搽啲牛油先，咁就先摆佢落焗炉咧，焗大约十分钟，等佢咧收一收水啊。OK， 咁跟住入边酿嘅嘢咧系超健康嘅，有呢、這个我哋用翻细粒嘅白蘑菇仔，都系西式嗰只煮法嘅白蘑菇仔啦，跟住番茄粒啦、洋葱粒啦，全部将佢切粒粒。当然加埋我哋嘅煮个粟米粒啦。其实咧，你用个用个镬啦，或者我哋平底锅啦，加少少牛油咧，将呢几样嘢，将洋葱啊、白蘑菇啊，同埋啲如果你用蒜蓉嘅话，炒香咗佢先，炒到佢软咗、淋咗，加少少盐啦，或者轻轻啲胡椒粉调下味啦，跟住就再将你咧起咗啲粟米粒咧就摆落去炒。咁、其实全部炒到去我觉得系六成都淋就得噶啦，又唔使太淋嘅吓。跟住就将佢咧一斤斤咁咧，摆落个大嘅大啡菇，系啦，大嘅 portobello 嘅蘑菇当中啦，咁啊酿咗佢之后好简单，揾少少芝士，我会拣 mozzarella 嘅芝士，即系细嗰只，咁、你超级市场买一包 frozen 都好方便嘅，咁就揾少少啦，跟住再摆入焗炉咧，焗佢其实我觉得。5至10分钟就够啦， 其 实 焗到啲芝士蓉啦，最紧要就系 冇错啦。咁基本上呢个咧都系20分钟之内会搞得掂嘅一个口味啦。小朋友又好开心喎，夏天食嗱、你自己用刀叉切啦，咁啊小白又可以训练埋啊， 系啊系啊， 白嗰个刀叉，跟住就乘机、喂你啲 manner 嗱，点样可以食得整齐啲啊？ 要提佢唔准再用手啊吓， 真係 係啦。咁個刀叉食之前擺邊度，食完擺邊度，嗱又可以訓練下佢哋啦。呢一個幾好， 呢個要 好啦。咁跟住咧，另外小朋友真係最中意飲，其實我到而家大朋友我都好中意飲嘅忌廉粟米湯。 啊，係啊，好飲啊！我而家都好中意㗎。 但其實我哋當然啦，喺粟米湯以前買罐翻去煮熱嘅都唔錯啊，個口味係咪？咁、但係而家啲媽咪都好有要求，我哋全部都要自己煮嘅嚇。咁咧好簡單，用粟米、薯仔、洋葱、牛油，咁你預定多少少忌廉咧，同水就做到噶啦，好簡單。嗱，嗰、那個份量咧，其實你預啦，粟米如果你大約兩三個人，你可以兩條啦；如果好大條嘅一條都得啦。咁薯仔就半個至到大半個，睇下你想個湯有幾溶啦。咁跟住洋葱要可能半個或者係三分一個，你愛嚟係要個味道嘅啫。咁牛油就20克啦，大約嚇。好啦，咁做法都好簡單。首先又係將啲粟米去曬粒啦。其實就算個粟米生，你凍直佢咧，分咗三嚿之後凍直佢一切咧，一嗦一聲啲粟米粒都切咗出嚟噶啦。係 啊，係啊。 好啦，咁你就用個鍋啦，又係放入少少牛油，將啲洋葱、薯仔咧就用大火炒到佢淋咗少少之後啦。咁跟住就將啲粟米粒炒埋落去。嗱，我哋嘅概念就唔係要將佢哋炒到變咗溶啊，咁有排未搞得掂㗎啦。咁你純粹係將頭先講嘅薯仔啦、洋葱粒啦，炒咗第一 round， 跟住加埋啲粟米粒落去，再炒到佢少少已經係淋身之後咧，你就加一啲水啦。我哋通常就用啲嘅量杯，一杯或者杯半啦，倒落去之後咧，咁啊冚埋個蓋佢咧，就中火就煲佢20分鐘。但係咧呢、這個20分鐘都當然唔會將佢變成呢個粟米溶湯啦，係咪？咁煲到20分鐘或者你25分鐘之後咧，你就攞起佢啦，就將咧嗱好多啲媽咪都一定有攪拌機㗎啦喺屋企。係啦，咁或者係O嗰啲咧，有啲玩樂派都有啲，而家係可以加熱嘅攪拌機，攪果汁又得，係咪啊？係 啊，係啊， 你有啦。 有啊。 咁跟住就將頭先我哋成鍋已經炒到佢少少淋身嘅所有材料，即係有薯仔粒啊、粟米粒啊，同埋呢一個洋葱粒之後咧，就將佢擺落你個攪拌機度咧，係再打成糊狀。咁打到佢溶曬啦，變成糊之後咧，你再擺翻落個鍋度係滾翻熱，跟住咧上碟。擠少少嘅忌廉喺上邊，咁就可以上碟噶啦。 喂，其實咧 ，Heidi 啊，呢半年咧，我覺得你即係廚藝真係進步咗好多啊！我就咁聽咧，因為你頭先嗰個講法咧，你就唔係單單啊醫書直說，你一定係有自己做過咧，而已經做過一兩次咧，所以已經啊可以如數家珍咁樣講出嚟咧，step by step 咁樣咧，好有畫面啊！ 你頭先咧，如果唔係你見到我真人咧，我會係隻手咧嗱咁我頭。好啦，呢啲忌廉我係用隻手打咗個圓圈嘅。 係啊，真係哇，好厲害，好厲害啊！ 我記得 Heidi 咧係由唔知有一次泰國翻嚟之後就開始係咁煮嘢 嘅。係啊， 係喎，因為我上咗個泰國嘅烹飪班。 係啊，跟住係咁煮嚟。係 啊，你而家要用呢四個字啊，成就解鎖啊，係啊，將你嘅飲食成就解鎖啊，厲害厲害！喂，頭先 覺得開始咯，其實真係原來咧一來我覺得即係代表好多香港嘅媽咪講法啦。以前我哋真係太忙啊，尤其是你係在職媽咪要翻工。其实可能你是有闲情日志的时候你真的有那个能力或者其实你肯看多些书肯试多几次我们个个都做到的所以千祈不要觉得我们不得逆境厨神呢这个美誉是真的很多人都可以学 的是 肯煮个个都煮到真的对 是啊虽然 我都会煮的不过没有你煮得那么健康那个大啡菇我通常都是让些 bacon 下去和一些洋葱粒跟着就加一块很大很大很邪恶的芝士跟着就焗它五分钟就吃了 没所谓啦口味我覺得每個人去調配啫，係咪？ 係啊，咁啊留喺屋企啦，咁啊多啲一家人咧一齊煮下嘢食咧，咁都係一個幸福嘅選擇嚟嘅。咁啊，今日咧好飽滿啊，已經想食個西式嘅早餐啊，俾阿 Heidi 引到我哋啊，多謝你嘅分享，thank you， 拜拜。 最后暑假是爱得够动人吧某次漫步说分家回头看像笑话这约定无假可惜无缘实现吗期望各有偏差分开你更满足吗 实况不懂招架，只好给你成全是吗？离场后幸福吗？不必担心我过得差，谁赠送你鲜花，护送归家，抛开我才安好注定吧。无他身份该早撇下，而去吧，爱护你别使有花，放下你或者够成熟吗？不想拖垮你，情愿退下，挨苦孤寡，不敌你会话，再会你已是前都碎吧，潇洒应该吗？怎可承认我美化？ 属于 Hilbert 胡鸿钧的作品，你幸福吗？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们是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什么？除了香港电台打来的电话，其他我这个全部都不会听的。 那就啱啦，我们是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来的晨光 Morning Call。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咪咪妈妈，早晨啊，咪妈， 咪妈，早晨啊， 早晨，早晨， 早晨啊， 大家好， 系啊，同埋欧都喺度， 你好啊，咪妈， 系啦，嗱，咁啊，晨光 Morning Call 啦，今日咧，你一听到我哋呼吁，即刻打电话上嚟，系咪同你女女好有关系嘅咧？呢个点唱？ 系啊，阿女女咧过年嗰阵时翻咗嚟香港，跟住咧。 哦，佢喺边？佢喺边度翻嚟啊？佢喺边度翻嚟啊？ 佢喺台湾翻嚟香港。 哦， 咁喺疫情，我哋又飞唔，佢唔可以飞翻去台湾翻学。 系。 咁而家喺台湾嗰边咧，就有包机。 嗯。 就飞翻咗去嗰边度，依家系检疫酒店。 哦，包机添啊！ 系，咁啊，隔离14日就可以喺台湾继续翻学啦，开新学年啦。 系啊，佢好开心啊。 系。系嘛，一压汗有冇一种感觉？ 有少少啦， 有少少系嘛，系啦、 嗯。 咁啊，阿蕾蕾喺台湾嗰度咧，佢系读书嘅情况点样啊？开唔开心啊？有冇识到好多朋友啊？有冇令到你要担心啊？咁样啊？ 我佢好开心啊，嗰度好容易咁样适应咯， 系嘛， 系 普通话都好咗添啊。 有冇诶？你之前咧，即系仲未有疫情嘅时候啦，有去过台湾嗰度同佢一齐去玩啊？ 有啊，有啊，有 佢有带你周围食系嘛？ 有都有去周围玩啊，行啊，行到几多远啦？ 系咁，佢谂住带你游历下啫。 系啦，系啊。你谂下，由日头行到夜晚，台湾有夜市啊嘛。 喺台北读书定系台中读书啊？想问下。 佢喺高雄。 高雄。 高雄。 台南嗰边 系高雄。 台南嗰边读书，咁啊几好咁样。咁啊，台湾相对啲热。疫情又冇咁嚴重咧，咁啊都聞說有啲朋友依家都可以除口罩喺台灣方面咁樣。 台灣依家好少人會戴口罩噶啦， 係咯，係啊，咁啊，最緊要平平安安啦，係啊，咁啊，將個祝福啊，依家送對高雄咯，有啲咩説話要同阿女講啊，咪咪媽媽。 佢安樂曬啦，好希望過去對住個老師。学更多嘅嘢啦，佢好想，好恨添，咁啊，佢所以提早翻去咯。其实可以迟啲嘅，但系佢自己都好想快啲翻过去。 系 问老师。miss 咗好多嘅嘢咯， 吓、都系嘅，系啦。咁我哋都希望啦，即系香港嘅疫情好似啲好嘅地方一样啦，可以就系快啲除口罩， 系 啊，个个开心心咁就好啦， 系啊。咁你 又唔使话你隔篱我隔篱你咁样， 又佢又可以翻嚟，你又可以过去，咁啊最好啦。咁啊希望疫情快啲过去啦，好唔好啊？咁啊，今朝拣咗只歌咧，哇，好潮噶，系咪啊？系咩啊？ 呢个系姜丹妮嘅歌， 系姜丹妮嘅歌曲啊。咁啊，我哋今日咧揾咗 Waves 呢。就系歌曲噶， 系咁啊，送俾你一家人啦，好唔好啊？多谢你电话， 多谢你嘛，拜拜。너취하겠을까 OK I'm poor 너가오고나서부터여긴이미 poor 일부러흘리는게아니고는넘쳐흘러보여 Like water, water Yeah I wanna get to know you Hey 내마음이파도속에 wave I'm drowning 맡겨너의 wave We're surfing 빠져나오지도못하게소나기쉽게입술리는한본능의파도에 Oh yeah Shit makes me some type of way 너도나보고있잖아마음이빼나기내마음이변하기전에널나에게맡겨뭐가뭔지도모르겠어난자꾸너를쳐다보는게 Baby it's the way you make me fall I need you now pronto You better come while I chew on this gum Wasabi told me to spice it up Get down with the fire just huh You playing dumb I'ma give you three some Yeah, yeah. Hey姜丹妮嘅作品系一首歌，叫做 Waves 啊吓，咁啊转头咧会有风骚发回人啊噶啦，咁啊听日朝头早嘅晨光第一线再见啦， 拜拜。 Bye bye